朝鲜黎明大街建设工地积极进行种植草坪草的工作。从3月5号到现在，平壤市在12万多平方米的主要面积地段上种植了草坪草。平壤市在市区各处17万多平方米面积地段上播下草坪种子，并认真负责地进行施肥管理等，及时供应营养好的草坪秧苗。国家科学院的科学家和研究师把各种营养液送往有关单位，保证提高草坪草的成活率，促进生长。